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77集。当年万竹香欠下了2000万的债，变卖资产还了一部分，云洪洲帮忙还了一部分，后来大哥云洪桥大发雷霆对他发了通火，云洪洲才没继续帮忙还。如是万竹香的身上仍背着一笔巨额债款，如果是普通人，这钱简直是一辈子也还不完的。 哦， 云建威不说话了，他煮了汤，锅里热腾腾的冒着气。做好晚饭后，父子俩坐在餐厅吃饭，两人都不再聊万竹香的事，只聊云建威的学校生活。 没谈恋爱？ 云建威有点心虚答道。 没呢，没碰着喜欢的。 云洪洲若有所思点头。 哎呀，不着急，你想谈就谈，爸爸支持你。 云建威更心虚了，想起高中那会儿，他爸知道他是同性恋，反应还挺淡定的，但要是知道他喜欢他最好的朋友的儿子，不知道会是什么反应。云建威在家待了3天返校，一回校就要准备期末考试，他天天一大早定闹钟爬起来网上订学校图书馆的小单间坐，小单间坐太火，每天早上8点不到就抢空，他订到小单间就拉着他哥去图书馆，美其名曰独立空间，隔音好，学习效率高。齐峰丝毫不怀疑他的话，天天被他拐进小单间单独相处。单间里是小沙发椅，云建威把椅子拖到和齐峰的挨在一起，粘在他哥身上。 哥，写毕业论文呢？ 嗯。齐峰开着笔记本电脑敲字，见云建威靠在自己胳膊上发呆看他电脑，停下把电脑推到一边。 哎， 怎么了？ 元旦放假的时候我妈来看我了。 聊得如何？ 不好，我发脾气了。 吵架了？ 没有，是我脾气太差，一不顺心就发火，饭都没吃就走了。 齐峰半晌没说话，云建威自言自语， 我看见他就很难受，还觉得陌生，是我的问题吗？ 生气归生气，不要耽误吃饭。 重点不是这个吧？ 你没有问题，你很好，因为你总是全心全意，所以开心的时候很开心，生气的时候就会很生气。 你还观察我？ 哼，毕竟这么多年看着你长大。 我们也就差3岁吧，什么叫看着我长大呀？ 齐峰又笑起来，摸摸云建威的脑袋，声音温柔低沉。 有什么不开心的？就和哥讲，放假的时候怎么不和我打电话？ 放假嘛，你在家休息。 你打个电话，哥就来陪你。 云建威耳朵泛起绯红，他知道齐峰说到做到，可这份温柔越深厚，他越患得患失。比起真的和齐峰谈恋爱，他更怕齐峰在得知自己喜欢他以后，出于善意的与他保持距离，那样他根本没法接受，这就导致他时至今日都不敢真正迈出那一步。云建威感觉自己简直像进了一个死胡同。很快考试周结束，云建威收拾行李和他哥一起回家。沈金念寒假不回家，他在临安也没有家了。云建威要沈金念去自己家住，沈金念一听就社恐发作，坚决不要。 他找了份工打，舍友都回家了，一个人住寝室，偶尔和云建威打打视频电话。胡文泽也放假回了国，飞机一落地就和云建威发消息，当天晚上云建威就跑去胡文泽家楼下找他。胡文泽回了家行李都没动，被云建威叫出去出门吃夜宵。胡文泽长高了不少，壮了，黑了，在国外不是吃就是冲浪，日子过得好不自在。高中那会儿他还是个白嫩嫩的奶油小生，出去一趟摇身一变成了沙滩型男，穿着大外套和牛仔裤，和云建威在夜市摊子前坐着吃烧烤。 和你哥进展不顺利？ 根本就没有进展好吗？ 难怪一脸欲求不满的样子。 谁？你说谁？ 胡文泽被云建威给了一拳，淡定道， 赶紧表白啊，什么时候这么怂了？ 那我这不是怕表白以后我哥连兄弟都做不了？ 那你一辈子和你哥做兄弟，看着你哥结婚生娃，小孩追着你叫小叔。 云建威一口羊肉串咽不下去，把钱往盘里一放。 你又来膈应我是吧？啊， 我跟你说真的，你赶紧表白吧，你要是运气好这事成了，皆大欢喜，你要是运气不好，你哥是个纯直男，你就放下这段感情走出来开始新生活。 云建威愣了会儿，有些不自在。 干嘛突然这么认真？ 因为我真的看不下去了，微微，我一下飞机就约你见面也是这个原因。你没发现你现在做什么都是为了你哥？回回和你聊天，你三句话里一句也离不开他。他妈考个大学也是为了你哥，当然你考了个好大学，这很好，但是以后呢？你还要这样维持多久？你投入这么多感情和精力，求一个小小的回应怎么了？ 云建威不吭声，胡文泽继续道， 如果你哥答应了你，那你的所有付出就有了回报。我知道我们阿峰哥是一个很好很负责任的男人，他一定会对你好，但是如果你哥拒绝了你，你就要停止这种状态，不要再围着他转了，行吗？ 云建威捂住眼睛深深叹一口气， 我发现你真的一点没变，还和老妈子一样。 我这不是看得着急吗？我真是不明白了，你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要掉在一棵树上，一掉还掉这么久？你知不知道你在浪费光阴？不是让你花心，是让你眼界放开阔，别太执着在一个人身上。 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。 云建威不情不愿，他捏着手里的汽水罐子想了很久，终于下定决心， 等寒假一过，开学我就和我哥表白。 这还差不多，到时候记得发一份成果汇报给我。 去你的。 两人有半年多没见面，坐在热闹的夜市吃吃喝喝，聊到很晚才回去。胡文泽要在国内待一个寒假，之后两人还去 S 大逛了一圈，顺便约沈纪念出来玩。大学的寒暑假没有作业实在太爽了，整个寒假云建威都在玩乐里度过，直到寒假结束，齐峰来他家楼下接他一起去学校。云建威昨晚和胡文泽他们打游戏到一点多才睡，路上一直歪在齐峰怀里睡觉，下车后还在梦游，被齐峰牵着一路到学校送进了寝室。